当然我呢就先不忙，因为我们每次演出啊，总是我们这个术语吧，我们这内行话叫我的底。什么叫我的底呢？就是我最后一个节目到那儿去演，我就不忙着化妆洗脸了，我就在这旁边坐着等一会儿。比如说你们先休息，比如说你先喝点水，化妆也不忙，在演出以前呢先开会，开会不大，开完会啊就演出。那我想听听开什么会儿，我就啊用一个凳子就坐在边幕，上，我也没化妆，我也没洗脸，就坐着，我倒听听什么会儿。这一看呢，这个工人同志们都坐好了，上来一个，就他们厂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厂子这个总务科的科长，这个比我还高，其实个跟我差不多，像比我高，因为说我是小脸儿，他大长脸，他那大腮帮子比我脸大，这么大长脸，小眼睛，宽脑门，他留着头发呢，是平头啊，是那高平头，懂吗？平头是那种高的平头，他更显得脑袋挺长的，这大个就上去了。其实人家电工呢，把这个音响啊、扩音器啊、麦克风早就整理好了，他不是，他对着过去敲，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敲的才叫震耳。喂喂喂，梆梆梆梆梆梆，喂喂，梆梆梆，喂喂，梆梆梆，看着就讨厌，梆梆梆。那个都弄好了吧？万德在哪？这个张成茂，张成茂了，演节目， 演节目啊！他不说演节目，他说演节目，他把这木字说的挺重。 张成茂，演节目，这个说谁？汪永宝、小连根啊，都来了。常宝强啊，马成也来了啊！一会儿这是演节目，寡妇啊，这是石料大鼓。在那个研究部以前呢、啊，咱也开会，开会不到，大伙好好整顿坐好了啊，别来这晃啊，外面先进来，别挤我啊，外面这晃嘛，你们咋了？喂，进来，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给我拐回学校门，一会儿一个先进来，哪是呢？干什么？都老实听着啊，先开会，开完会再就骂，再就骂了。演节目，别来回晃晃。内勤怎么上去呢？你找地儿，你坐哪儿啊？开会不好听，一会儿出去啊。下边这是刘厂长啊，你讲句话。 哦，他大模大样的。他下去了，就上了个厂长，就是副厂长过来了。同志们，这个咱们今年这个86年的生产任务更大了，咱们担子更重了。在去年呢，咱们生产质量数量是达到了标准水平，咱们是超额完成的任务。在今年86年呢，咱们更要提前完成任务，大家呢还是努力吧，争取咱们今年呢还要拿到红旗啊，还要得到上级表扬。我都办完了啊，下去了。这个大长脑袋高平头又过来了， 刚才都听见了吗？下午咱一会儿再演节目，现在咱请您过书记讲句话啊，别外火，你们先听话。那位局长，脖子旁边那站着，你哪去？出去，出去，哪出去？咱得请这个郭书记来讲句话， 又下去了。这郭书记问：“ 同志们，现在咱们厂党委这举办这个第二阶段这个征党啊，同志们，这个第二阶段征党呢，我们争取啊，党里党外的同志们多提这个建设性的意见、批评的意见。”对这个咱们厂党委的特别是我啊，特别是我，这个万有什么顾虑， 不要从古人，压者不顶，闻者不警啊！希望各位同志们呢，大胆的提出啊，个人化建议、合理化的意见，咱们是共同的。我们啊，这个争当争锋，要高声话，我们必须要学习高声话，必须要争当。高要争当，我们必须要争动这个社会的风气啊！大家当时帮助我们啊！这次啊，在第二阶段多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我们这个啊，这个党委啊，这个我的夸大呀，就这么着，谢谢。大脑袋要过人，听见了啊？给我送去台湾下北山演节目，下北山就演节目啊！有个嘛了，我再说两句啊，我再说两句，嘛呢？咱是这个借用谁啊？借用的啊？咱吃天水啊，咱想不了，就随天水来主意，对不对？特别咱得借用的啊。就咱这个前天事儿，咱说吧啊。我批评大家啊，前天。早晨八点钟上班，这二楼的走道上一百多大炮子，早晨八点钟还亮着，对不对？正在我总科前面的走道上，大炮子一百多的还点着，值夜班人六点下班拍屁股走了啊，别人看不见了啊！我就纳闷，咱这工人阶级思想哪去了？咱这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这个态度，这个思想哪去了？在你们家费一碗电是不行，浪费一碗电，你心疼不心疼？一百多大炮啊！你再把我气得再骂他。这一天我出来的就四趟，直接下午五点半下班时候，我推自行车出大门，我回头一看，等他那愣没人管。 将收听到的是非遗时光，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秦兰香就是目前来是，确实是中国唯一的料器大师，也是目前中国最顶级的这个料器这个第一人吧。 第一人，唯一，

上呼吸道感染呢极容易啊流行的，所以是一个感冒高发季节。当然感冒是病毒啊或者细菌啊，甚至在你身上病毒细菌是一块感染都可以出现。那么肾炎的患者呢，这个时候呢，由于感冒是高发季节，肾炎的患者呢也会增加。大多数呢肾炎的人呢，在发病前呢都有一个前虚的这个感染史，就是你感冒了，感染史了，你不管你是感染细菌还是病毒。那当然呢，这中间到底为什么会引起这个肾炎？它主要是由贝塔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这中间包括扁桃体炎呢、比较多，还有呢猩红热或者是皮肤的感染。肾脏炎症呢，并不是有呼吸道感染的炎症蔓延，或者是细菌进入到血液中间播散而成的。所以请注意啊，肾脏就是肾小球肾炎呢，它不是有呼吸道感染的炎症蔓延，或者是细菌进入到血液以后啊播散呢，而是因为链球菌的致病的抗原呢诱发了免疫反应，所以出现急性的肾小球肾炎，咱们是一个表现出来是一个免疫反应。这免疫反应是什么呢？就首先是刚才咱们谈到的溶血性链球菌啊，它是个抗原，进入到体内，咱们呢就会免疫系统出现抗体，而抗原抗体呢，咱们就形成一个什么复合物，而这个复合物啊，才是你真正诱发呀这个免疫反应引起肾脏炎症的原因。导致循环免疫复合物啊，它沉积于肾小球引起的疾病。所以上呼吸道感染的严重的程度，哎呀，你说我这回感冒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么严重的程度与是否会患上急性肾炎没有直接的关系。感冒严重的不一定就会得急性肾炎，如果轻微的感冒也不一定啊不得急性肾炎，这明白了吧？这就是因为发生了免疫反应，链球菌啊，这个它的是个致病的抗原，诱发了免疫反应，抗原抗体反应以后，而这个抗原抗体免疫复合物承接到了你的肾小球上头，造成疾病的。急性肾炎大多是在上呼吸道感染以后一到两周以后发病。表现呢是食欲下降、疲乏无力、头疼、发热、水肿，继而呢就出现呢一个肉眼的血尿。几乎所有急性的肾小球肾炎的人呢都有血尿，只不过呢肉眼可以看到的血尿呢，这个患者的话一般占到 30%。其他呢就是显微镜下头镜下血尿，从血尿的严重的程度的话，肉眼下的血尿那当然呢就是要比镜下的显微镜下的血尿当然更严重。在高倍镜视野下头，红细胞的数目如果是超过三个，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给你诊断为镜下血尿。除了一个出现血尿，可以是在显微镜下的血尿，或者肉眼就可以看出血尿，你的尿啊就出现了淡粉红的颜色，那当然就是有红血球啊。另外一个症状，急性肾炎是什么？就是水肿，也是急性肾小球肾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80%以上的急性的肾炎的人都是有水肿的，最常见的是眼睑水肿、眼皮纳软、眼睑水肿、浮肿，表现呢还可以在其他像桌踝部、下肢，还有小腿前侧，还有脚背的地方 明显用手指按压的话有一个小坑，这就叫做凹陷性的水肿。大部分患者同时呢还有合并高血压，所以肾炎有三个特点，一个血尿，一个水肿，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呢就是有时一过性高血压，随着这个咱们的利尿药啊使用啊，这个血压可以逐渐的恢复正常。感冒引起的急性肾小球肾炎的话，经过治疗以后充分休息，这个一定要充分休息，那么肾脏的功能呢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但是呢如果治疗不当的话，不及时，那急性肾炎可以逐渐转变成为慢性的肾炎，而且还会发展成呢尿毒症、肾衰竭，那这问题就可严重了。所以咱们绝对不要啊小看了这个小感冒，不能小看感冒，因为感冒中间有一部分人就因为上呼吸道感染以后，最后就造成出现了肾小球肾炎。尤其感冒以后一到两周要还是不好的话，感冒症状反而加重，出现发热、腰疼、疲乏，尿中间呢有血，而且尿还是泡沫，尿出来呀泡沫很多，那么咱们一定要好好的上医院去检查，绝对不能呢耽误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要给介绍的，就是往往有时候啊实际上啊是肾脏的疾病，可是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恶心呕吐。很多的人呢哎呀感觉胃不舒服，吃不下饭，而且还有恶心呕吐的情况。那么胃镜检查啊哎有慢性胃炎的。那么可是其他的检查自己也不感觉腰疼啊，尿也不少啊，但是医生会提醒你，就说这个时候还要检查一下肾脏的功能。如果肾脏功能不好，表现的呢就是胃不好，有时候误以为自己是有胃病的，这个肾病的患者这个人数可不少，所以你当不了医生，就是你就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肾脏不好，它可以表现出来啊，胃肠道的胃部的不舒服。肾脏病为什么会出现消化道的症状？很多的情况肾脏原发病的症状不明显，而肾脏呢因为自己啊有一个强大的代偿能力，即便是 50% 以上的肾单位遭受了破坏，病人呢也可以啊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一直到肾脏损害到一定的程度，它失去了这个代偿的能力的话，才会出现了一些呢肾功能啊不好的这个状况。其中呢消化道的症状是最早也是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所以请注意，肾脏不好的人会表现出来是消化系统的症状。慢性肾衰竭的时候，特别是尿毒症的阶段，体内尿毒症的毒素堆积，正常的毒物排泄的途径啊就发生了障碍，你尿少了排不出去啊，那么机体啊为了排泄这些有毒的物质，通过异常的排泄途径排毒，就来减少体内的这些毒物。而胃肠道具有啊柔软而广泛的黏膜和空腔，被首先利用，所以肠道中毒啊这个流量啊毒素啊就会增加，对胃肠道的黏膜产生刺激，产生化学炎症、充血、水肿，甚至呢肠黏膜呢坏死、脱落、溃疡形成，所以表现出来是各种各样的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千万注意，肾脏的疾病有时候表现出来是胃肠道的这个症状。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啊，自古至今咱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最珍贵的物品。那么灵芝酒是轻身不老，延年益寿。民间呢还有好多的美丽的神话，好多传说，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所以从来就是把灵芝当作是个好东西。历代医典又把灵芝归为上品，排位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记载，灵芝可以啊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灵芝还在体内起一个扶正固本的功效。所以说灵芝对于我们生人有的人来说，有些症状出现了，有些症状没出现，可是问题是你年龄到了摆在那儿，天正岁月人正寿，一年一年的年龄在增加，你体内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啊就是在退化，那你说你能像年轻人的时候那样吗？那不可能。所以说咱们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在体内的整体调理局部改善，因为灵芝它可以啊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给你的是什么五脏六腑的一个整体的条件，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促使我们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心脏的供血供氧充足，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那我们全身都达到平衡的状态。那你还有什么哪些症状觉得不舒服啊，你还有哪些就是因为有些疾病啊比如说你就是非常容易啊这个感冒啊感冒以后你又不注意啊，到时候引起了肾脏功能呢出现了影响了，咱们就不至于。所以说灵芝调节的是全身调节局部改善，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全身的调理，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咱们就减少一些平时经常犯的比如像感冒。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鲜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为何他的离世打断了你在重庆开始的国共谈判？ 究竟是谁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不仅如此，国共双方很多重要人物也都到达重庆为他吊唁。 引起这么大轰动的人